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啊，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阿 Q 啊，我哋个 QQ 女都冇错，但系唔好意思，真系错啦，因为咧广州嗰个食咗，但系咧就时间紧迫啊，我今日讲唔到啊，或者听下次啦吓。咁样我想讲一讲咧，讲 sales 会，因为咧 sales 会啲网友话我讲太少， 系 咁其实咧本来谂住各自唔讲噶啦，呢已经当饭盒噶嘛，你饭盒成日讲佢咧，就好似变咗芙蓉咁啊！话俾你听，亦都有 Oscar 咧责任话，你再讲就芙蓉手记噶啦，咁样系咪 ？OK 啦， 芙蓉啊，今日 唔讲啦，要唔系即系唔系？有好嘢先讲啦，冇好嘢唔讲啦。咁咧上个礼拜都系讲上个礼拜，即系草埋好多有啲嘢要同兄弟分享啊，所以真系越嚟越多嘢讲。咁啊，同有一日啊，星期六，咁啊，同个约咗啲香港嘅朋友啦，其实都系网友嚟嘅，但系佢就真系朋友嚟嘅，佢系朋友与网友之间嘅人啦，咁啊约咗佢食宵夜，咁因为咧有一单 case 咧，即系你知我搞开社会运动啦，咁有啲 case 咧要帮手咁样，佢又佢太太又系大陆人，咁佢就系香港人咁样。咁要帮下手咁样，我话不如出嚟食饭倾下，咁睇下仲搞唔搞啦，诸如此类咁样。咁佢又带埋佢太太嚟，咁死啦，大佬，喂，我个朋友带佢太太嚟，我自己单拖我好威鱼喎。咁我冇办法啦，咁样话晒 sales 妹都就份正职啊，系咪先？我又系饭盒，咪捉鸠咗佢一齐啊，扮晒男女朋友咁样，都系男女朋友啊。男女朋友咁去，咁啊两公婆对女公婆嘛，咁啊好倾咯，即系女人同女人倾，男人同男人倾啦咁样啊，咁啊倾下，咁啊我发觉真系好贱，唔知点解，即系咧原来咧即系 sales 妹咧都冇见咗嘛，以前都见过都执唔少剂噶啦，我咁耐唔知佢边度人嚟嘅，咁啊阿嫂啦，阿嫂咧就问个 sales 妹边度人，阿 sales 妹同我讲黑龙江，如果搞捻错啊！我屌你咁样拖磨，我都唔知你系黑龙江人啫。即系我同你讲过嘅，我话我好少搞啲女啦，好远啫嘛。我咪同你讲，我未搞过黑龙江嘅，系咪先？诶，原来唔系，因为我几年前已经搞过啦，我真系 醒晒啊！ 真系醒晒。咦，佢一讲黑龙江，咦，今日真系试真啲先。 系 咁样嘅，咁啊同啲朋友走去食鸡煲噶嘛，去咗嗰个君如食鸡煲，我喺网页都有讲过啦。啊，咁啊君如食完鸡煲，咁啊倾完嗰啲会睇下点搞嗰啲嘢之后咧，咁啊跟住就同个 sales 小妹又去东门嗰间马栏，即系唔系马栏嗰间房嗰度瞓啦咁样。即系慢慢弹，你知明白啦，即系个星期六啊嘛。咁佢翻工翻十点，真系有成十个钟头我搞啊！咁啊，梗系开头买到罐啤酒，咁啊两罐新力，咁啊，梗系买上房慢慢同佢饮下。咁啊，咦？以前冲凉就屌你有你冲，我有冲嘅啫，唔系你似小卵仔又一齐冲。咁啊，留意一下啲身形先啦，唔知点解，真系平时唔留意噶，即系平时咦女啊嘛执剂，你唔使谂啦，乜嘢好，咁以前就好。好温柔好 romantic 咁样，我弹咗四 Q 吓， 即系你知唔知咧？我而家膝头哥咧，即系断咗， 你好快 结咗染啊，有招啊，因为弹得太劲啊，又唔知系咪张床嗰啲布唔得啊，定咩啦？磨到断晒。 几个钟头之内啊？ 吓，即系喺几个钟头之内弹咗四 Q 大佬 吓， 哇！真系精尽人亡啦，系咪先？咁啊，断咗，咁慢慢感觉，咦，真系。真系唔知佢系住喺边度人咧，就冇嘢讲。知道边度人咧，我觉得 特别兴奋啊！ 即系特别唔同啲嘅，系咪咧？即系系咪话你搞个四川嘅，搞个湖南成日搞嘅，湖北嗰啲，成日搞嗰啲冇兴趣咯。閪冷江，閪冷江真系好閪 喎！领舍唔同啊， 领舍唔同，即系感觉到咦，原来真系唔同，即系。 啊，本来咧谂住咧 check 多几镬就算啦，呢件快盒，唔得，我谂我长期占有。 咁你话咁啊？第二朝先拜拜噶咯。 系啊 ，morning call 之后 ，morning call 之后拜拜 ，morning call 之后赶住走啊，跟住自己瞓多几个钟头 啊。哇，唔陪下人食下嘢都冇。 我准备呢个年29、年30晚咧，即系同佢食翻餐好啲嘅，或者过年初二、初三啦，啊，同佢食餐好啲嘅。因為我而家聽緊一個行程嘅， 係 就係因為咧有台嗰邊咧有都有成個禮拜嘅假期我放啊嘛， 嗯， 咁啊當然咧有幾日咧我要翻鄉下啦， 嗯， 咁咧我唔翻鄉下咧，年初二至年初五咧有五日咧我唔使翻鄉下嘅，咁啊我諗下啊一日深圳，兩日惠東，一日 喂，但係嗰段時間好多走曬嘅咯。 系咯，嗱， 好正局噶， 我就預咗呢個，你我啲亦都預計咗你有呢一個問題喺度噶啦，咁啊睇下係，但係可以當玩嘅。 唔係，但我覺得你不妨一試嘅，即係正局有正局玩嘅， 即係好簡單， 有嘢實有啲嘢可以。 我去惠東嘅話，年初二、年初三去惠東，咁樣我諗都有啲惠東妹打完工翻嚟惠東啦，佢呢度玩呀，溝唔溝到啦，或者戒唔戒到啊？試戒兩日啦，試戒兩日， 係咯， 年初二戒。年初四搏睇得唔得啦，搏完走囉，係咪 係囉。 就諗聽緊。 嗯。 咁啊如果有網友有興趣呢，可以載我嘅一個長嘅假期。 嗯。 咁啊玩到我諗就係玩到年初五，跟住就由年初五再返鄉下，玩到年初六返鄉下。 嗯。 咁樣咁樣去鄉下玩嘅。鄉下就好乖啦，當然啦。 咁 諗住跟住就年初四啊或者年初五呢就喺深圳。 嗯。 就搵間場玩咁樣，或者喺深圳搞嘢，而家就仲聽緊。 到時睇下聽下你嘅報告啦，睇下即係喺過節嘅時間，即係深圳會咩環境啊？ 深圳就真係唔驚我，起碼我有飯盒啊嘛。而家我幾時我有人 妻？唔係，同埋應該總有啲女係會唔走嘅。 我有人妻，我又有 sales 妹， 阿 芝阿忠翻出個 QQ 咯，廣州 QQ 咯， 知你多選擇啦， 去廣州咯，喂，多到你唔信啊！你知唔知啊？我就一卡兩號啊嘛。啊，唔係一卡兩個，我有張大陸卡飛前嚟香港嘛。 係。 咁啊，每次一過關，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係唔停嘅十幾廿個。 係。 好想你啊！好想你啊！你幾時過嚟探我啊？你記得我媽，我是乜乜啊？你會唔會過嚟揾我啊？哇！真係，如果我要食曬嗰扎。我諗要食到了年，由今日開始食，我諗食到年三十晚，即係多到你唔信囉，真 係。 即係呢一輪呢，你要女呢，就仲有幾段未搞過㗎喎。但係睇佢啲短信呢，佢留言呢，都應該有下文。 唔係等錢使㗎嘛，學你話，即係你嗰個道理就係、 是。即係等錢使到呢，即係話如果你呢、這個年头识埋嗰啲女唔俾你搞，年尾咧佢翻乡下或者要使钱咧，呢、這个时候真系一个好时机。 嗯 啊，咁样啊，迟啲有机会我教你点样喺呢个龙即系年头啦，啲女翻晒嚟啦，点样沟女？喺边啲点边地方沟女？沟完女之后，我做饭盒又好，做女朋友又好，啊 one night stand 都好啊。咁样到时有我都有一套方法嘅。咁呢度而家唔系时候，唔使教住啦。下次有机会先搞啊。 请候你嘅报告啦。咁、啊、就 咁、啊、今日讲怀旧篇啦。 系 嗱怀旧篇咧，我就真系呢个怀旧篇我唔熟嘅。 系 高级夜总会， 高级夜总会， 即系大富豪啦， 范子 啦， 系 大今日世界啦， 中 国城啦， 吓 杜鲁治啦， 诸如此类啦。今日世界 咁多，我讲咧，我就去过今日世界啫。 系。是、啊、 今日世界呢就即係我覺得呢一類型嘅日式夜總會呢就大 嗯 豪、 嗯、 即係你由入到門口入到門口行嗰條走廊嘅 係 佢都要俾一啲個豪俾啲威俾你睇嘅 有種氣勢 嘅氣勢當時買入房間房又係我覺得唔係好似我哋啲卡拉 OK 咁 係 四個人坐就已經好似棺材咁㗎啦佢比較大嘅咁其實仲有啲乜嘢可以令到人覺得呢個就係夜夜總會係啱玩嘅 ？OK， 嗱就咁啦，即係我諗如果你係講呢啲大型夜總會啦，即係我成日去嘅年份啦，就係、是、大約係喺93年 到97前啦， 系啦， 即系我呢段时间系 香港最旺嘅时间 咧，系啦，系最即系又唔叫得，未必系最呢啲未必系呢啲夜总会最黄金嘅时间。不过我谂系我喺我嘅回忆里边一个系最最美好嘅年代啦，吓咁嗰阵时就即系我一路都讲过，就系因为我嗰阵时工作关系啦，咁我公司有个 account 喺有几间厂，我哋都有个 account 喺度嘅，咁我哋都系通常就系要嚟招呼下人啦，咁所以啲就都会成日去，咁其实间唔中咧有阵时就我哋自己 friend 落嘅，咁就。即係自己俾錢啦，咁其實即係呢啲場帶俾我都好，即係好好回憶啦。就係譬如話，佢真係同其他夜總會又唔同啦。譬如話，有啲乜嘢區別咧？第一就係、是、即係首先就係我喺包括我在內，同埋好多其他嘅男士落親呢啲場咧，就唔使首先就唔使點樣斯斯縮縮嘅。嗱點樣咧？譬如話，我哋會有時咧會帶埋我哋啲女同事一齊落去。因為佢哋就話想見識下究竟夜總會係點嘅。我哋冇問題，中國城大富豪，大家唔怕去嘅喎，即係啲女仔都唔驚嘅喎。咁就會落去啦。因為嗰度，因為始終因為係啲大嘅場，譬如話，佢哋嗰啲女會見都。即係喺入面嗰啲女呢都會見慣世面。即係佢包括然之後譬如我亦都以前有啲朋友呢連老婆都帶埋落去。咁然之後呢就嗰啲老婆好識做㗎喎。即係譬如佢哋唔會陪個老公坐成晚㗎。佢落去得個零鐘頭啊，飲下酒啊，唱下歌啊，咁跟住然之後呢就返歸。咁留返個老公就喺度就咩㗎啦。咁大家好放心㗎，即係連啲老婆都好放心㗎。因為即係始終嗰啲都係貴格場，即係啲女一見到如果有客人裏面有女士呢，佢哋就會檢點好多嘅。即係成個款都唔同晒㗎，即係會斯文好多啊，之如此類啦。咁所以即係呢個已經係第一個大分別啦。即係所以呢就好多男士呢就會即係唔怕話俾人聽，我今晚去中國城啊，今晚去大富豪啊，咁樣好似即係好似老鳳咁樣㗎，就唔同話去第二啲地方滾咁樣啦。咁同埋就係你話齋學牛話齋啦，就係豪啦，即係嗰種豪法呢就係、是、真係好正㗎。即係 我記得啦，我記得啦，最覺得最好，唔知你哎唔應該我都未講 我 仔講佢係跪喺度，乜嘢都跪喺度俾你。 係咩跪喺度啦，同埋呢就係、是、呢我懷念呢就係、是、話好似即係其實呢個就舉個例啦，就係、是、好似正如我上個禮拜去乜乜魅力嘅時候呢，那個鬼佬問我，佢話點解你唔簽卡嘅，咁樣好多嘢唔簽卡嘅，佢就唔明白呢個道理。即係呢樣嘢就係喺當即係呢樣嘢就係我唔知，我本身就係、是、好、懷念以前喺中國城啊大富豪呢，就係、是、我哋落親去呢，我哋會唱定好多100蚊紙啦，話仲有啲少量500蚊紙啦。你其實係好 enjoy 呢嗰下呢，即係派錢嗰下感覺。即係呢啲就係、是、你會落到呢場先會做。同埋即係譬如你越派得多呢，即係譬如話我以前我記得仲有個朋友同我朋友同我講我喺中國城，我最熟嘅一間就係中國城。咁佢話我喺中國城點樣好同好多人好熟嘅點。咁你知嗰時我廿零歲仔，咁我就同佢講屌你咁你行埋一邊啦，收皮啦，食蕉啦，你點熟都唔夠我熟啦。我熟到我話門口個摩托叉識唔識你先？我話我落車啊，個摩托叉就嗌我乜笑乜笑咁樣嗌我，一路嗌到入房㗎啦。咁啊，即係嗰種滿足感呢，就係、是、即係而家今時今日去邊個場你都揾唔返，因為嗰啲場係好識做呢啲嘢嘅，即係佢會知道啊邊啲係大客，邊啲係熟客呢，佢會俾好多 privilege 俾你，咁你等你會覺得即係譬如話你帶啲朋友落去，你都有頭有面㗎嘛。咁啊，當然要講返消費啦，即係其實咁消費一定係好好勁啦。即係譬如我嗱，你問我點樣計法呢，我真係講唔到俾你聽，因為我每一次都係即係我只係可以大約話俾你聽啦，就係、是、即係譬如我落去就落得嗰場就通常都唔係淨係飲啤酒啦，因為啲面子問題啦，咁我當年呢就有好比較少飲紅酒嘅，我哋我唔知係嗰年嗰時代唔係好興啦，咁我哋通常都係軒尼斯 XO 啦，即係嗰啲就同埋我哋就開 Johnny Walker 啦，之如此類，咁開嗰啲酒啦，咁飲唔曬，咁又乜笑傳咗喺度嗰啲，係好開心㗎，啲酒係你個名傳喺度，咁好耶㗎嘛。咁下次嚟到㗎、哎、我攞返啲酒出嚟咁樣，即係好盞鬼嘅。即係總之呢啲嘢啲細節就好過癮啦。咁然之後每一次呢就大約呢就我諗平均嚟講啦，一萬人埋單嗰次呢我已經好開心㗎啦。 一萬人。 一萬人。 算多定少啦？ 少囉。 好開心㗎啦。咁個 range 係介乎呢大約係10,000人到50,000人到啦。我印象中我記得我買嗰次50,000幾蚊啦。咁2-3萬人係平計係好多時都有。 因為計人數㗎啫。 計人數計人數計人數啦計你睇下你點樣玩啦同埋即係啲女點樣抹鐘啦咁之如此類啦。咁即係啦總之個 range 係介乎10,000到50,000到啦。玩嘅我哋會少過10個嘅唔會好多嘅即係譬如話6-7人啊6-7個啊咁樣之如此類啦。咁你話啲女方面呢就當年呢就我最初即係我落嗰段時間呢其實北妹都唔係好多咁大部分係陀地嚟㗎。咁就 係咪即係最靚嘅女嘅落曬 嗱咁又唔係喎即係可以話俾你聽嗱你要玩得好癲好索嘅女呢唔係話成日經常有咁你話豬扒咩都有但係呢佢哋係有一種格㗎即係有一種好似讀書呢你都有分名校有分咩佢係真係即係嗰種格係唔同因為譬如話佢哋又要著曬晚裝啦咁癲佢哋唔會話玩得好癲啦但係佢哋係有種點講呢佢哋服侍客人呢係會比出面嘅即係中型中細型嘅場呢係叻好多㗎。 喂呀以我啱啱嗰次做例子啦佢一埋嚟一坐埋嚟已經俾波餅你食㗎喇即係翹住你嘅手俾個波餅你吃㗎。 呢啲都有嘅都有嘅尤其是後期啦因為一即係如果你講到後期呢其實就不景氣啦因為大型嘅夜總會已經不景氣啦咁其實佢哋已經要跟住就譬如話中國城後尾執埋添啦咁而家得返大富豪啦咁其實 後期呢佢哋就已經要改到套餐制添佢哋特別我記得最初嘅時候呢就大富豪呢就首先喺茶帽就改咗套餐制即係呢就唔好理啦你落嚟就包你幾個鐘頭跟住唔知咩1,000多元咁樣就出埋街咁就執一轉咁即係等啲女都有飯開㗎嘛咁就所以呢個就後話啦咁但係早期嘅時候呢就即係係有啲溝女 feel 囉我唔識講㗎即係會有啲溝女 feel 即係想唔想話包個 full record 啊 會加會加咁即係又係睇因為大家要睇出手㗎即係啲女唔係話見即係譬如話啊揀你啊牛哥好啊因為揀個傑斯仔啊咁就睇下大家出手囉咁即係有啲即係溝女嘅感覺啦。咁我喺中國城啦我自己啦即係事後而家又唔怕講即係我就以前我都曾經包過條女啦包過成年。咁好過癮㗎即係如果你包得起呢咁就幾好玩嘅。咁佢住喺西貢嘅。咁養咗佢一年啦總之就係、是。咁最後埋單就我都唔記得啦即係總之我每個月洗幾皮嘢喺佢身上啦咁買個架車俾佢啦之如此類啦。 你車先 寶馬。 哇 係啊佢好嗨㗎嗰陣時嗰個年代係真係即係唔係而家呢個年代囉係好開心㗎即係譬如佢成日揸住個電話揸車揸返因為佢揸好遠即係佢好遠水路啦揸到入去西貢佢住丁屋㗎咁跟住就佢成日揸住個電話同我講即係揸車嘅時候揸同我講電話啦咁有一次就係買車嗰次就係佢揸揸下車突然間砰一聲跟住佢話哎我撞車啊咁樣揸架嗰時揸架 Toyota 我唔知咩鬼嘢嚟嘅 Civic 唔係康打 Civic 嗰啲咁樣㗎咁跟住然之後就咁就撞咗囉咁就第二日咪同佢執架 寶馬 三系囉執架寶馬囉咁就玩咁就總之嗰年其實使好多錢喺佢身上㗎但係你使得好開心㗎因為第一即係當年叫使得起啦咁同埋就即係佢係即係佢俾到好多嘢俾你㗎即係係好溫馨㗎好 識做㗎 講㗎好難形容 俾你聽 好識做㗎即係有時譬如話唔係淨係講兩個人去開房呀唔係講呢啲啦係成個整個感覺啦譬如話有時佢會你啲 friend 出嚟譬如我又以前就好多時喺東雀會打麻雀㗎即係喺華茂我唔知而家東雀會仲喺咩度啦 好似喺度 係應該仲喺度啦咁佢會上嚟呀陪下你呀咁即係陪下你啲 friend同你啲 friend 食下飯啊，即係陪埋我哋咁樣，咁喺你 friend 面前又即係話俾足曬面你啊，咁樣即係總之好賺，咁同埋你覺得好威噶嘛，即係你覺得哇大佬我成班人食飯，跟住有條女嚟陪我，條女喺中國城做咁樣，哇大佬 即係唔少嘢㗎嘛。 即係你供養緊佢嗰時候呢佢仲 喺度做。即係我都同佢有個協議啦即係我都話我又唔係百萬富翁。咁我話我就完全唔會話即係我冇能力可以完全收起你嚟養啦。咁大家 happy 囉。咁我玩咗年到啦。咁我每個月即係每個月我諗我大約係三皮嘢到啦。 哇。 三皮嘢到啦嗰陣時候。即係差唔多洗喺佢身上， 即系咧我都点解我去今日世界咧？就因为咧有啲人请嘅，都系人请嘅啫吓。咁因为咧，我试完咧，我识一啲做公主嘅女啊，哇！啲公主都好索嘅，话声俾你听啊， 系吓，系咯，嗰度公主零舍索啦，嗰啲场 咁啊，出嚟玩啦。不过识到一个即系好香港好有名嘅人啦，姓许嘅，都十大富豪之一嘅香港， 系 吓咁样嘅嗰个细仔啦，其实佢好出名嘅，收尾娶咗个，唔好讲咁多， 唔好讲名， 娶咗一个靠到维生嘅人个女嗰个啦，咁样咁啊，以前一见过下佢嘅， 系 咁啊，同我出嚟玩啦，咁啊，即系原来咧好多啲咁嘅富豪嘅第二代咧， 系。 都成日去呢啲咁 好多嘅，好多嘅。我话俾你听啊，唔好话我撞啦，因为我嗰阵时嘅工作啦，因为我嗰阵时我喺间制药公司做，其实我招呼嘅客人落去咧就生意上咧就我好多，我其实大部分就是香港娱乐圈嗰啲人嚟嘅，咁以幕后居多啦。同埋就然之後所以其實但我唔無謂喺度開名啦、即係總之今時今日好多人認識嘅人呢其實以前我就成日請佢落去玩嘅。咁、然之後就包括然之後呢玩其實瓜撚騰騰撚瓜㗎因為嗰個年代就係咁㗎咁大家就大家嘅心態都係唔想我找數嘅解來玩啦。咁嗰時就越撚越多㗎即係包括好多兩個電台嘅 DJ 啦、即係我話俾你聽啲 DJ 係大部分男性嘅 DJ 都係好鹹濕嘅、所以我咁名我唔開啦咁但係總之我就嗰年代我都係同好多呢啲人咁就帶佢落去即係總之話、今晚我請客咁又成班人咁樣共曬嚟咁嗰啲就唔好喺呢個節目講啦咁就咁我就想問你知唔知最貴嘅場其實即係如果嗰幾個場裏面你知唔知最貴嘅邊個場 富城嘅 富都係呀就喺中國城 隔離 叫做係隔離啦即係喺入中國城嗰個正門嘅嗰個口嗰度呢嘅第一間嗰間就係富都咁富都其實係最貴嘅咁我記得以前係我去過一次嘅就富都都係咁就我記得有一段時間佢就直情係限會員制嘅佢就唔係立亂俾人入嘅咁但係點講佢埋單都係即係佢係好近嘅場嚟嘅佢係即係好多人以為啊中國城大富豪就係最貴其實就唔係中國城大富豪呢就會有啲咩特點呢就係、是、佢就好似一個旅遊點咁嘅即係好多如果你外國人咧嚟做生意嗰啲咧，喺当年咧佢都会叫你喂今晚带我落去我中国城啊，想睇下当大富豪啊嗰啲咁。China City 系最多，因为个名文 体响， 个名系靓过 Cup Volvo 嘅。咁所以咧就佢哋好中意落中国城嘅，因为佢哋觉得，因为嗰啲鬼佬有阵时即系都会觉得啊，中国城系咪真系好鬼中国 feel 嘅咧？咁其实梗系冇乜分别，冇乜关系啦吓。咁同埋就系咯，同埋就系、是、个场系好 grand 啦，即系 grand 过好多一啲中小型嘅场啦，即系。你入到去學你話齋就係嗰種氣勢囉即係譬如話嘩佢有對好正嘅 live band 啦佢哋成日有 show 啦即係有歌舞表演啦嗰啲佢啲唔係牙牙烏㗎嘛咁啊譬如話間唔中又有演舞體呀之如此類呀咁總之就係、是、即係令到你一落到去呢如果你第一即係我記得好多人第二次落去呢你就算你去玩即係去其他場玩開但你一落去嗰啲場呢個心都卜卜跳即係覺得嘩好掂呀呢度。 但係點呀節目差唔多啦時間差唔多點樣問一問啦如果包嗰條女出去過夜 出街 錢 呢出街呢個唔要講啦。嗱早期呢我記得啦其實係向個價錢向下滑嘅一路。咁我記得早期呢就2000元。如果冇技術大部分女都係收2000元嘅。咁但係後尾我諗係競爭問題啦就收1500啦1500就維持咗好耐啦。咁後期行到套餐嘅時候呢我唔敢講晚舞但係茶舞呢就收1000嘅啫。 晏晝 晏昼啊，唔系嗱，你譬如去大富豪啦， 九点前啦，就 系啊，我都试过嗰阵时就晏昼去跳个茶舞，咁佢就套餐啦，千零蚊，即系连埋个房啦，唔知包你几多支嘢饮啊，唔记得晒啦，嗰啲，总之就系千零蚊套餐啦，就包埋条女出街噶啦，唔使咩买钟，唔使剩噶啦，咁、然之后条女同你出街，你就俾多一餐嘢佢咯， 哇， 吓、啊。咁就可以搞掂㗎，所以其實係個價錢就一路係向下滑嘅。 嘩，咁咪同我啱啱呢次去差唔多先跳舞咁、啊、我哋兩條友都2000蚊找數。 喂，冇乜、 啊、條女我估計都800。 咪緊係啦，冇乜貴過㗎啦個價錢。咪你只係可以講就係、當年就已經係呢啲價錢啦。但你今日會唔會再貴啲呢？其實我諗係差唔幾啦，因為你唔可以再貴，因為你有大陸嗰度頂住㗎嘛，你有有比較。 俾我去魅力啊。 係呀，咁同埋呢就係、是、即係嗰時候冇咁多選擇啦。咁但係我記得我嗰個年代呢就搭住呢，就仲有一樣嘢都可以講下，就係、是、好多人都成日有個誤解啦，就以為啊入中國城大富豪啲女一定好靚啦。咁、我就頭先講就係、是、其實唔係㗎，即係豬扒係幾多㗎。 幾多添 啊。同埋就係、是、啲女嘅年紀係大年紀嘅都有好多㗎。因為點解呢，佢哋 sell 嗰個招呼啊。同埋佢哋喺個場入面佢哋包裝得好好呢。咁未變，因為有時鬼佬就唔係好 mind 你話一定要妹妹仔㗎嘛。所以佢哋其實係兩種都有嘅。妹妹仔呢廿歲到嘅佢哋會有啦，陀地妹啦。咁同埋但係你話係咪即係全部咁靚都係好靚呢，我可以話俾你聽唔係嘅。喺我嗰個年代我成日都同我啲朋友講，即係有我呢啲朋友譬如話佢哋冇咁多機會落中國城大富豪啊，咁佢就哎你好啦成日去啊點，我話我去親我都係陪客去，我都好少出街嘅。我話即係去後期我真係好少出街。咁同埋就係、是、我嗰個年代我成日可以打個比喻囉，就話我嗰陣時都已經成日開始就9912年開始我成日去已經去澳門㗎。咁、我已經同佢講話喂澳門啲女真係正好多㗎喎。嗰陣時未有什麼咩豪情版乜嘢都未有㗎。冇人知道即係澳門亦都唔係行緊北妹為主導㗎。我去嘅年代早到呢就係以越南妹啦泰妹為主導。Nightclub 好多都係越南妹。大陸妹真係好少啊！咁到後尾，就算到93、94年咧，開始有北妹咧，佢係唔同而家嘅北妹嘅，嗰啲北妹係好靚啊！因為佢哋嗰陣時仲係行緊媽咪一早早帶嘅嗰個制度啊，咁媽咪好有心機去揀女啊，佢哋係親自己翻大陸去揀女啊。 呢啲咧留翻我哋懷舊篇、澳門篇先講。 OK， 好啊，好，講多咗。咁但係即係我就想講就係話，嗰陣時我就成日打個比喻就話，喂，唔係、我話去澳門嘅女係靚過中國城大富豪，但係啲人唔信嘅。啲人會以為中國城大富豪啲女好似一定係好似天仙咁嘅，但可以話俾你聽唔係囉。即係佢 都係公主靚啲嘅。 公主係靚啲嘅，同埋因為喺中國城啲公主就搵多過人哋好多錢㗎、因為落到去呢真係以前成日有三個字形容得好好啊，燒金窩。即係呢啲場係真係燒金窩囉。即係你一落到去呢個個都係㗎。袋住一大沓100蚊，由門口個摩托叉一路咁派起㗎，即係慢次次落去就係、是、你派錢嗰個感覺係好過癮，咁你就連埋即係所以金魚係派好多，即係係幾好收入㗎，以前就係呀。 即係我認識嗰個都係公主嚟嘅，都係金魚啦， 係 咁樣都係好索㗎 ,ok, 吓 咁就差唔多啦。 好啦，咁就下個禮拜先再 見啦。OK, 下個禮拜試下講返個廣州 QQ 點食法先啦。 OK, 好，拜拜。